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鞋，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春雨、 三 D 画新闻。 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直播的 3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从昨天开始呢，中国的新闻正式进入了两会季。那么我们在直播的这个时间点呢，看到电视画面上呢依然正在播出12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新闻发布会。刚刚我们进直播间之前呢，是看到傅莹发言人在回答凤凰卫视的记者陈琳的一个提问，也是问到了香港政改的问题， 对， 以及现在大陆的游客和香港的这个所谓的反自由行的这些市民，他可能会有一些的冲突。然后刚才我们看到傅莹这个发言人，他有他的回答。我估计明天这个奔跑吧兄弟又该火了， 对， 因为他刚刚呢是以这个奔跑吧兄弟作为例子，作为这个切入啊，意思就是说毕竟是兄弟一家人，还是有一些东西要克制，要理性。那当然香港它作为一个国际化的都市，它也有它需要这个改进的地方。好，这个是正在播出的一个记者会的现场。那在昨天刚刚结束的12届全国政协三次会议的开幕式上呢，我们是已经看到了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发表的这个工作报告。那么今天早上我翻看香港的报道呢，就发现香港的媒体非常的敏感，对于什么敏感呢，就是怎么样描述这个一国两制和基本法。那有《明报》呢，他们就发现说这个今年的这个报告呢是比去年略短，并且省略了2014年的报告当中写有的港人治港以及高度自治的字句，但是就加入了支持港澳特区政府和特首依法施政的字句。那么有政协常委和委员呢就解说，这个全面准确呢是贯彻基本法，已经包括了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但是在香港这边看有泛民的议员就开始质疑，说中央用白纸黑字的手法剥夺了港人的高度自治。那当然这是这个香港媒体的他们的一个报道的关注的重点和可能在香港的新闻圈、香港的社会会发酵的这么一个方向哈。但是我自己作为一个今年没有去报道两会，但是旁观这一切的媒体工作者来说，因为也是昨天我们讨论过翻译的问题，就是吕新华政协的这个发言人，他一开始开场的时候说什么铁帽子王啊，说大家都很任性，搞大家都不知道怎么理解翻译，都很迷茫的时候，我就特别担心，我说这个俞正声的这个，当然他有那个各种的版本，他都是一并发给媒体的，可是我有的时候就说，尽管哈他翻译的出来，但是能不能让那些外国人懂？比如说他最后一大段讲到我们要高举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还有什么这个包括他前面也提到了四个全面，那这个当然他们就说是习近平主席推出的一个全新的这么一个理论，他是中共这个第一次完整的提出习近平的政治纲领，这是在二月底的时候提出来的，说是继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个习理论呢就呼之欲出了。所以呢我就特别想知道，我说这些非常有中国特色的思想或者口号的话，你怎么想办法让这些外国人明白？所以呢今天咱们的三 D 化新闻讨论的主题就是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口号。 对，其实在中国口号是个非常常见的东西，从最早的什么三项纪律、八大注意，那个是那个毛泽东时代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吧， 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然后还有在后来的比如说那个一国两制啊，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啊等等，好像有很多很经典的口号，其实一国两制是最成功的，在世界上都非常的有代表性，但是其他的很多口号老外他们可能真的是印象不深的，比如说什么三个代表啊，八荣八耻。 你知道三个代表是哪三个代表吗？ 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人民群众的 根本利益， 对，还有一个是 最后一个我就忘了。 你还不错，还能说出两项。那那个八荣八耻，你能说出几个来？ 其实我们大学的时候要求背， 真的假的？ 对，但是那个时候那个高那个应该是教育部吧，来做这个高校做视察，就所有的人都要背过，老师会抽查的，说万一这个教育部的人抽查到你，你马上就要背出来。然后结果当时我出国了，我就逃过了这一切，所以其实到现在我都不清楚这个八荣八耻。但是我好像就是那时候宣传的挺多的嘛，看到其实讲的挺好的，是讲传统的道德礼仪的，然后包括荣辱观等等的，其实是那个还是说我觉得跟政治没多大关系，更多的还是强调个人的修养和素质吧。 嗯嗯， 对， 但是 你看这四个全面，于正声昨天在这个报告里说的是总结了2014年的政协常委的主要工作，第一项就是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坚持正确政治方向，里面就说贯彻学习了四个全面。然后呢，对于2015年的新的政治工作呢，第一项也是要在2015年政协要加强这个全面学习四个 全面 的这个工作。所以我就觉得这四个全面到底是什么，现在其实对我来说是非常模糊的一个概念，所以我就仔细去看了一下这个四个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然后呢，我也看了很多评论，就是尤其是人民日报，就把它这个简直就是上升到了一个高度，但是我就觉得这特别扎耳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就是你把它夸得这么美，但是我真不知道它仔细是要讲什么。 不用你明白，只要我党明白就可以了。而且一听上去你感觉它是有一道光环，或者说它有某种振奋人心的效果，它就够了。就感觉你看我们一切的工作它是有理论基础和理论指导的， 对， 所以呢这一切可以指导我们大踏步的往前进， 对， 我觉得这个就够了。 但是 不用 老背这些，我就是感觉哈，就不管这个东西它内容是什么，一听它是四个全面就特别唬人。因为你看以往我们都说什么马克思主义、列宁思想、邓小平理论嘛，列宁马克思理论、列宁思想、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然后是三个代表，然后到现在四个全面，一听就是并列的，一听就是说绝对是最高的思想和理论指导纲领。 好像每一个领导人那个上来又得加上一点是吧？胡锦涛会加什么科学发展观？ 对， 然后习大大不知道会不会搞这个四个全面？ 不是之前都有中国梦了吗？ 对， 我记得特别搞笑的一件事儿，就是初中的时候我们学政治课嘛，那时候其实我觉得政治是你最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问题的，但是你 背不就好了吗？ 对，但 不用你回答， 不是死记硬背，因为它有一些政论题，比如说怎么能够做到什么中国在怎么多少年内实现全面小康水平，那时候你就套什么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坚持三个代表，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您分反而不低，但实际上你知道你写的这些东西对这个 根本不懂什么意思， 对，有用吗？其实不一定有用，你只是有一个大概的 它主要是武装我们的头脑， 对， 让我们的头脑变得更加清醒和更加智慧。 对，但是让我就感觉其实你现在反过来看这些最早都是政治口号，后来都变成了口号政治，反而你还不理解这些口号政治到底是说什么的，只是好像隐约觉得哦，我们的这个发展一直是有迹可循有理可依， 对， 有道理的， 对，这就够了。 对， 哎，但是你看这次这个四个全面哈，据说呢还经历过一些的波折，它最开始呢其实没有四个全面，它只是这个三个全面，是在去年11月初的时候，习大大在中国东部的这个福建省他调研嘛，当时呢他只有前面三条，不过呢后来的内容就经过了这个修正。我看一些外国媒体他们就在那猜，也不知道靠不靠谱，就说必须得提到反腐败，你如果不提反腐败呢，可能会向公众啊他有一个这个错误的这个感觉，所以呢最后呢就四个全面最后一条就加上了这个全严治党这次呢就显得把它的框架给它整体的打磨的完整和成熟了。有些人就猜测说，哎，会不会这个四个全面以后会纳入中共的党章啊，或者什么国家宪法呀，作为这个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个重大的贡献，就好像当年这个胡锦涛和江泽民的做法一样。不过呢也有人觉得可能还太早了，因为毕竟习大大还得以后路还长呢，他起码有10年的这个任期，可能 所以呢这么早呢应该还太快了。就说好，那说到这些个政治口号，那中国当然是这个世界上非常特别的一个国家，我们就非常盛产这些耳熟能详的政治口号。那到底我们先从这个四个全面说起，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内涵，比如说我俩可能都不太清楚，只知道字面上它有几排这个字，但是它到底说， 而且还没完全对仗， 对，有什么意思哈，有什么内涵。另外呢它的这个理论水平，它真的像人民日报说的它又实现了一个新的 高 度吗？ 对，大国道路的设计者。 好，再来请这个张立凡老师，在北京的独立历史学者，他是中国的近现代史的这个专家，来听听张老师的解读。 我觉得从三个全面到四个全面，中间也就是隔了几个月吧，三个月大概。但是现在总体来看，就是这个四个全面现在被这个媒体就是评价很高，而且呢甚至于可能想往这个里程碑上来数，这个吧就有点奇怪。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原来这个十八大以来一直是在提这个中国梦，然后现在呢这个又把好像四个全面和中国梦连在一块儿说，这样呢其实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梦的解析，就是对中国梦做一个解析，怎么咱们怎么能够实现这中国梦。因为我以前也谈过这个问题，我说这个中国梦的概念给人的感觉很不明确，就好像是一个这个雾霾中的风景那样，就是触摸不到理论框架。此前我也说过，我说这个中国梦作为一个理论框架提出来，它可能因为它给感觉是一个文学语言或者是一种感性的这个东西，所以如果是一个比如说是一个民间的这个舆论的领袖人物，他这么提也没错。比如说我们知道像马丁路德金，他也有一个他的这个我的梦或者怎么着，但是呢作为一个比如一个执政党的领导人这么提的话呢大家不是很清楚。当然后来他也做了一些具体的解释，我觉得这次这个这四个全面呢可能是立了四个标杆作为这个中国梦的一个理论框架，那么当然这个也是他力求完善的这个一方面。但是呢我们再看这四个全面来看，我觉得也都是以前提出过的东西。那你像这个全面这个建成小康社会，小康社会这个概念其实是79年邓小平接见这个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时候就提出来了。然后你说这个深化改革啊，改革开放，就是单就改革开放来讲，这个概念也是邓小平在78年，大概就是应该说是11届三中全会就提出了这个概念。然后你再说这个依法治国呢，其实是一个是邓小平时代就已经提出来这个法治，然后呢到这个15大的时候江泽民又提出来，就是在89年江泽民提出来法治，就是特别用了治理的治，取代原来的那个制度的治，然后到这个后来就提出来，正式提出来一个概念，就是依法治国，这个呢也写入了这个中共的这个政治报告，15大的时候就是提出来的，所以这个也是大家都知道的。还有就是最后一个就是从严治党。从严治党其实13大、14大、15大还是16大，反正这个是每次党代会都提的。 所以我感觉就是四个全面的提出呢，可能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就是这三十年来哈，有好些原来的这个提出的政治目标没有达到，所以现在呢还需要继续深化，然后来实现，就给人的感觉是把一些旧的概念重新刷漆以后把它这个展示出来，然后大家作为一个未来要奔的一个标杆，大体上就是这样。 就说他可能光从这个理论水平上来说他没有那么重大的突破， 就是没有创新。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正常的国家啊，一般来讲没有人谈，是比如宪政国家很少有人谈什么理论创新或者什么执政理论，好像没有这种说法。他们就是有两党制或者多党制，他们就是竞选，他竞选的时候提出来一个，哎，我要是当选我会做什么什么什么啊，然后呢这个忽悠着选民们都去投他的票，哎，他胜选了，大家就以这个标杆来看他这个任期内做了什么，无非就是这样，然后决定下回选不选他。但是我们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是一般来讲是，哎，党内通过这个他的程序先定了，或者隔代指定了这个接班人就是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先接班然后再提这个新的理论，或者是叫做我们叫做里程碑也行，然后就是说我上来了，我在我这个任期内我有什么目标，我要做什么，反正这个感觉上就是这个理论创新，就是等于每一代领导人都要提一个，我们从这个远的就是叫做茅盾三科梦，对吧？大家怎么历数下来，这个茅盾咱们就先不说了，就是说这个三科梦，我以前也谈过这个问题，我说三个代表是本体论，到科学发展观就降了一等，就变成方法论。但是呢，中国梦我一直好像不太明确，就是它的理论框架不太明确。但这次提出四个全面呢，好像是明确了，但是呢又给人的感觉呢不属于创新。因为这个创新的话其实对我们这种一党执政的国家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就你上来你必须有一套说辞，大伙儿才能心甘情愿的跟你走。那你要是你这说辞你这个目标不明确，你这口号不明确，哎，这个大家就不知道，无所适从。所以我觉得呢，可能是为了这个，所以就又把这个四个全面提出来了。所以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也观察到，就是口号的数字化这个问题，我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我就说口号数字化数码别太大。这次这个四个全面我觉得数码还不算太大，一般来讲过了五大家就不太容易记得住了。比如说现在你说什么五讲四美三热爱，大伙儿现在就记不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现在马上找一个人你说他让他能够背出来也很难。还有什么八荣八耻，我估计现在大家都说不全了。这个四个呢我认为啊，就是五以下应该是还能记得住，如果再多可能就记不住了。 别说什么五以上，就连仨四 都不 记得，都不见得。 其实我看了一篇关于中国政治口号历史的文章，然后他说最早的时候为什么大家把这个东西都用数字化归纳起来，是因为那时候建国初期的时候识字率不高，然后如果你用这个数字给它记出来大家就很容易记住而且朗朗上口。但是现在你反过来再看，确实有很多东西我们是能记住数字的，比如说三反五反大家都能记住，然后四个现代化都能记住，但是樊素你让你说三反五反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对，都记不出来，对吧？四个现代化 现代化也说不出来、 嗯、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真的是只流于记住了这个数字和口号，但是真的不知道内容是。 对，就是但是你说我党看，你比如说看昨天于正声的那个报告里面，它有很多的这个排比嘛，这可能在一些国外的同行看来，他们会显得比较的困惑。 嗯， 但是好歹呢，那些个就好歹他的这些排比，他还是有实质性的话语的，比如说什么促进经济增长啊，推动结构调整啊，怎么怎么地，就这些你从字面上你还能翻出来。但是你他高度浓缩的这些口号式的什么四个现代化四项基本原则，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些你光看字面你是完全不知道它什么意思，即使。你看了他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是什么，你都不见得能够理解他的这个内涵，但是咱们就喜欢弄这一套，那一定是有他的这个原因的。我一个是觉得他呢喊上去听上去是这个掷地有声，就是它有一种权威感，还有一种神秘性，就一般你不可知的东西你会有一种敬畏感，你觉得有没有？ 是这样的，但是 就是不明而立，说白了就是 对不明觉厉。 不明觉厉 我觉得是这样倒是不假，但是就是苦了这个翻译，因为本身这个东西英文翻译出来就比中文长，中文是高度浓缩了，英文你要真的想让老外去听明白，可能要翻译一大段一大段才能让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内容，所以真的是给翻译挖坑。 好，这个我们也说到了，我们觉得今天操这个心可能也多余，老给外国人操什么心是吧，咱自己人能懂就行了。但是话又不能这么说，因为现在呢咱们国家越来越重视对外形象，非常注重咱们这个国际地位是吧，国际地位你中间也会包含就外国友人是怎么看你，你要做好这个对外的宣传工作，要是给别人看不懂你有些理论你有点可惜，就是说你不能只让自己人知道、 啊、你看所以那时候扎克伯格那个整个的 Facebook 都放了英文版的习近平治国理念嘛、 嗯、 要是翻译不好其实老外真的是没办法。 对对对，好，那既然说到老外会怎么想，我们接下来呢就要听一位非常厉害的媒体人，他呢是 CNN 前北京首席记者，今年63岁了，今年几个月之前刚刚从 CNN 退下来，但是现在呢还在北京观察着中国的发生的一切的变化。那他已经在中国生活了43年，报道了中国就33年，经历了从邓小平开始的5届领导人，他是吉米弗洛克鲁兹，我们等一会儿呢也听听今天早上我们对他的一段访问，看看他作为一个报道中国的外国记者，他是怎么理解这些很抽象的口号，那他又怎么样通过他的办法让这些抽象的口号变得具体起来。三立化新闻稍后见。好，欢迎回来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今天咱们趁着这个两会的热气哈，也聊聊独具特色的中国政治现象，那么政治口号就是其中之一。那紧接着呢，我们找到的一位嘉宾呢是美国有线电视 CNN 北京分社的前首席记者吉米，来请他谈谈他对于这些中国口号的印象和理解。那尽管说他在中国生活了43年，报道中国都有30多年，以前还当过知青插过队，本身是个菲律宾人，但是他一来到中国听到这些很抽象的口号的时候呢还是吃了一惊，也完全听不懂，但是之后呢他就慢慢的理解了。我们来听听他最开始的印象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 我记得60年代有一些什么破四旧啊，除四害啊，当时我也不太懂哪一些是四旧啊什么的，然后70、80年代有什么四个现代化啦，五讲四美啦，精神污染。后来因为我住在中国也是上过学，也是关注了几年，我自己明白，但是呢 作为一个外国记者或者是在媒体外国媒体上，这些口号是没法，一个是或者是没法理解或者是没法用， 嗯 啊，因为那个或者是理念太多，主题太多，没有办法把它归纳成几句话。比如说70年代比较流行的一个口号，就是解放军的口号，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当时我们一听，一个是那么多的规定哈， 嗯， 但是呢打听一理解，好像和当时的情况，中国的状况有点远了，也就是因为它是在革命战争时期的一个口号，解放军的口号。当然你可以说精神是，从精神上还是没有变，但是呢我们那个时候就没法把它用在这个当前的情况也就是因为那个，我觉得在中国国内可能还有点用处因为采用这样的口号可能对一些国内的公民还比较熟悉，就这样的想法理解法。但是在国外的话，如果要通过外国媒体和国外沟通的话，采用这些口号是不成效的。可能我想97%的外国人，如果听到这些口号，97%的外国人可能是听不懂。 嗯， 那3%要么是天才，要么是外星人。 哎，我很好奇的就是，做报道工作的时候，可能也会遇到类似的一些情况，比如说，要报道中国的什么中国梦啊，什么四个全面呀、啊，您会想到要把在中国看到的、听到的东西要传达给外国的读者和观众，那势必中间会有一个翻译的过程。那您会怎么样把这些非常抽象这些口号换成外国人能听得懂的这个语言呢？ 在电视上是很困难，因为电视一个是时间有限，它你不一定给你十几分钟的时间来解释这些口号或者是理念所以我们只能用几句话不一定是用那个口号就解释说最近什么某某领导人或者是某某媒体提示大家怎么样。或者是现在有新的规定或者是新的理念，主要是指这些。如果我们用就是一模一样的口号的话，那么好像达不到沟通的这种目标。 嗯， 平面媒体可能还好一些，因为你可以用几段篇幅来解释它，然后把上下文也讲清楚，这样才能够达到这种沟通，但要不然我们很难采用它。 嗯嗯，那会不会有这么一种心态，就是说我能避免解释这些我就避免解释，说了可能还会引起大家的误会？ 哎呀，只能有时候只能是那样了，就是避开它，只能是可能还能比如说从理念上还能讲两句，比如说现在的领导或者是现在的北京的领导现在开始推动某一个，比如说某一个理念，某一个指定方针或者是什么什么，但不能从口号讲起它。 嗯， 只能是说它是一个新的政策或者是新的措施。 嗯，所以综上就是说中国制造的这些口号它可能只能用于对内宣传，对外宣传它是毫无帮助的。 我觉得是，我觉得是毫无帮助或者是很有限的帮助，但是呢有时候它反而会导致这个误解或者是把它变成笑话。 嗯，比如说您，如果我们设想一个场景哈，你要跟一个美国朋友讲中国有一个三个代表，中国还有一个这个科学发展观，您会怎么样尝试跟他们解释呢？ 没法解释就是 因为有时候吧，我自己还不太懂，或者是弄不懂。另外有时候我自己懂了，我也没法儿用。 只可意会这个东西是吧？ 对对，它就是因为它不是文字的问题，而是。是理念的问题，就是理解在某一种文化里面或者是政治文化里面的一些理念，那么外国人不会懂这些，这些他没法理解，比如说三个代表，他们有一些马列的一些理念，他们都不懂。所以比如说你说那个上层建筑啊，那些马克思的一些话或者是一些口号，一般的外国人他听不懂，也没法解释，除非是你让他先看看那个宣言，马克思的宣言。 那要是有些新的记者，他们从国外派到中国来驻站，他也是第一回接触这些东西，但是他又得从事相关的报道，您会怎么样去建议他从不理解慢慢的到理解？他有什么办法？ 他只能是慢慢学吧，或者是请教一些中国人比较能够用普通的语言去解释他。有时候都看一些书，看一些报道吧，中国报道。但主要是需要在中国待相当一段时间，才能够真正的理解它。 但是我们看有的时候，比如说一些大型的会议，像两会、像十八大什么的，他们也会有一些英文的材料，或者在领导人做一些报告和讲话的时候，旁边有翻译。那些个英文材料和那些翻译，他们的这个翻译会准确吗？他们通过英文翻译，你们能够了解那个意思吗？ 翻译的水平有高有低，当然在大型的这种会议上，我想翻译的水平高一些。因为他毕竟他也经过一些外国专家的这种修改，但是呢，我知道外国专家修改这些恐怕也是头疼的，他们只能是采用一些可能比较接近外国里面的一些字数来翻译它。哪怕是很高水平的翻译稿，我想普通的外国人他不一定看得懂这些，或者是一部分的一些口号或者是选段。 好，其实也挺难为他们的哈。 对，我听完我有两个感受。第一个就是汉语真的是太博大精深了，就是难为老外。 这是共产中文，它又是汉语当中的奇葩。 对，第二个就是他刚才说了，说老外如果能看懂或听懂，只有3%，这3%不是天才就是外星人。那他就是说我 中国人都能听懂都是外星人。哎，我当时我就特别想问他，我说你能不能想起来，他老说会闹笑话吗？你能不能想起来有没有具体的笑话？他这个想不明白，反正我就每次跟人家一聊，别人也根本就听不懂，我就也不费那个劲了。除非你来中国，你首先得学中文，可能 还得看马克思主义的这些书籍。 就是像咱们一样，从小学马哲，上那个毛邓，上毛概叫什么来着？总之一项那种政治理论课。 对，其实我觉得如果让那个台湾人或者是香港人他们来直接听 一样的， 可能 他们也就是鸡同鸭讲。我这儿找到了当时2001年，就是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时候，江泽民他不是在庆祝大会上发表了长达23000字的讲话吗？当时呢就认为说那是公开阐述三个代表的巅峰之作，因为他强调说那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我记得2001年我在上高一吧，可能高一，我好像在背，好像政治在背。然后呢，我就看当时那个西方世界他们怎么去报道哈。当时《纽约时报》他说，这是中国领导人敦促共产党向资本家敞开大门。 然后日本的读卖新闻就说，江泽民的讲话将成为中国共产党向脱离阶级化迈出的重要一步。那个华盛顿邮报就说，这是一个竭力设法在受到经济和社会变革冲击的国家中保持重要性的组织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的另一个转变。还有路透社是说，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大胆的努力，试图通过吸收资本家入党的办法来保持党对这个迅速变化的国家的控制。这是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原则基础上发生了一个最为急剧的变化。我发现经过他们翻译的中国人全懵了，不知道你们的意思啥意思。 对， 是 啊，真的不知道他们在说啥。 哎呀，这个所以呢你看这确实很勉为其难，因为在你别说外国人，可能在很多国人眼中除了党员也不见得明白，说句实在话。 对， 就是它是我们共产主义修辞当中哈又一个晦涩复杂的这么一个概念。你说翻译成英语这个代表它也显得非常的古怪，但是三个代表在中文词里面它就显得还挺连贯，而且呢是有人说非常的精妙。所以呢这个真的是一个是文化差异，二一个是理解政治理解这个语境的这个差异没法说。好，我们先休息会儿吧，等会儿呢我们还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人我党这么喜欢造这个政治口号，张老师也有他的一番解读，我们稍后回来。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刚才我们听了一首老歌，这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听的时候我就突然间明白了，我说为什么咱们要给他定那些数字，而且还要编那些歌。你发现朗朗上口， 对， 它方便记忆，就是方便传唱。你发现你记歌词比你背课文要容易，对不对？ 对，但是我觉得那首歌三项纪律八大注意那还是有实用价值的。 嗯， 起码在那个年代，因为是27年的时候，毛泽东率领工农红军上井冈山，为了避免和人民群众发生矛盾，避免和其他的一些武装力量发生矛盾，才定下了这些纪律。包括经过发展，从最早的三项纪律六大注意变成了今天的三项纪律八大注意，但整个过程它起码是起了实际作用的。而且它通过歌的形式在军队内部传唱，也确实规范了当时可能因为很多时候那个时候的这个一些当兵的人，我们的革命先烈可能确实参差不齐，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些不良的习惯，但是这个歌出来之后传唱完了之后，大家确实改善了很多， 对， 也给这个军队树立了很好的形象。 就是说他有些口号呢他其实不空洞，是吧？ 对， 虽然我们看觉得你一直是有这么印象，但是有些口号它诞生之初它就是有它的功能性。 对， 当然现在也有它的功能性，但是可能政治的这个指标意义和它的理论价值要更加高一些哈。所以呢它这个诞生的原因或者它变化的原因呢，一个是要从这个传统说起，或者也要从它的这个语言语音学的这个本身的含义说起。为什么他会选择这样的几个数字，应该也是经过一些研究的，我希望他是经过研究的，这样显得是吧，这个做这个事儿的人还智商还比较高。好，我们来听一下张立凡老师是怎么样分析的，为什么中国人就特别喜欢造这些政治口号。 我觉得吧，这个就是原来来讲啊，这个数字化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便于记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原来你看这个干革命的时候啊，很多干部都是没文化，干部没文化，群众也没文化。那你要传达一个什么党的指示啊，你要是这个写一篇文章，肯定这个就大伙儿都记不住也说不清。那于是呢，这个口号就变成一个主要的传播手段。而且呢加上数字化呢就比较好记，一什么二什么三什么然后四什么，这个容易记得住。所以你看这个中共历史上就是这种数字化的口号特别多， 什么这个什么思想基本原则，什么你再往前推，什么四个第一，什么刚才我讲的什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各种各样的这个数字化都在这个作为一种这个宣传手段来讲是用到了极致了。 嗯， 但是呢现在这套东西说实在的，你在这么一个在这么一个互联网时代，你再弄这些东西吧，我说实在的，这个我觉得啊，它本来是针对那个文化不高的干部和群众的，现在呢变成一个什么东西，变成一个党八股了，就是说凡是提出一套理论来一定要一二三四啊，比如三个代表啊，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一二三四呢就是变成一种格式了然后呢再往下传达也是按这个格式传达，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已经就是从理论上来讲不但没有创新，而且有一种八股化的这种倾向，这个也是毛泽东当年说反对党八股，但是其实毛泽东自己他也是他的这套东西，虽然毛泽东的语言应该说是比较生动活泼，也算是有魅力的，所以你看那个，但是他也未必能够脱离这个党八股的窠臼，他虽然呢他反对党八股，但是不一定完全能够脱离党八股，但是总体来讲后来中共党内的人你看他们写文章很少有写过毛泽东的，像毛泽东这样天马行空的文字我们现在很多年看不到了。 嗯， 而且我也讲过，自从邓丽群走了以后，就是这个整个中共理论界你现在也出不了大腕了，因为什么呢，他这种原来的那种排气纵横的这种甚至还有一些创造性的这些人物都已经不在了，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说实际上是我们这么多年这种洗脑教育然后加上这种思想的固化最后造成的这么一个后果，就是缺乏创新能力。所以这次我感觉呢仍然有读这个四个全面，当然我觉得也可以，因为你毕竟你比如说这个奔小康吧，反正至少说明我们现在这小康还没真正实现，这三十多年了那么当然作为这个民生换民主的话，我此前我曾经预测，我说十八大以后可能就是要民生换民主，那么我想可能作为这个民生的这个手段来这个改善大家的生活什么什么这些呢，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但当然我们是过来人都已经听过很多遍了，我个人对这事儿已经不那么热切的这个期盼了，但是呢有很多年轻人他们的生活刚刚开始，所以我也一直讲，我说中国梦这个东西啊就是一个好奔头，这个三十年就循环一次，所以你看毛这个在建立新中国的时候他也有一番这种诗性语言的这个表述，说中国新中国是什么一轮这个就是地平线上的红日啊，或者是一条这个看得见桅杆的这个航船呢，它也是非常的这个抒情的来描述一个未来的蓝图。那么当然这个邓小平时代也给我们描述了一个小康社会的蓝图然后呢现在又过三十年，我们又有了一个中国梦的蓝图，这个对于新生代来讲非常重要，就是你能抓住他们的心让他们跟着你走，这个是一种宣传上的一种必要的这种设置，但是呢可能对于那个学历史的人来说已经不新鲜了。 好，张老师的意思呢就是说他每个口号他都是迎合了某一种的需要， 对， 但是需要归需要能不能进入人心对他呢就没什么用，但是对年轻人呢可能还是有一些鼓舞作用 就你如果不解释它的内涵，我觉得可能还好。 对， 就是你让大家有这么一个想象，你可以自己去发挥填充它的内容嘛。但是他一把这个四个全面一解答出来之后呢，大家就觉得哦，我现在才知道了，你原来是一个目标，但是具体的目标装了一个瓶子，里面装了什么酒，可能这就是这四个全面，它是比较把目标给它具体化。应该就是这么一功能。 但张老师他也说，其实现在我党提出的这些口号一代不如一代，他说其实像三个代表还是有本体论的高度的， 嗯嗯， 但是科学发展观就已经变成方法论了，然后到中国梦的时候就是雾霾中的风景，触摸不到理论框架， 这是张老师写的是吧， 对，然后说这个四个全面呢就是根本就没什么新意，都是冷饭热炒， 嗯， 所以都是以前的东西。但是你还别说，其实口号在以前是真的非常有用的， 嗯， 你想就像张老师刚才说最早的时候大家都没文化嘛，像那个时候孙中山先生他在辛亥革命之前提出了三民主义，然后那个时候就想三民主义，这个通过三民主义基本上是引发了辛亥革命， 嗯嗯， 再后来这个辛亥革命完了之后，当时的中华民国最早的时候袁世凯当总统，他提出了五族共和，就是汉族、满族、蒙族、藏族和回，他统一把这个伊斯兰教都弄成回族，然后五族共和也是让当时比较动荡的这个局面马上就稳定下来了。但是在后来你像这个真的是这个统治者的工具，那个时候伪满洲国的时候他们也提了一个五族协同，说的是日本人、汉族、朝鲜族和满族还有蒙古族，然后所以其实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你一直发现其实很多时候口号是非常有用的，包括后来我们那时候做对台湾的思想宣传工作，当时都说一国两制统一中国嘛，台湾那边打的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但是这个口号确实朗朗上口，大家都能记住，包括台湾同胞都能喊出来一国两制统一中国，所以它作用是起到了。但是你看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虽然这个口号它一直是有作用的，我们也承认，但是我党现在提出来的口号它的这个内涵和这个边界越来越不清楚了，就像刚才张老师写的那样，说中国梦就是雾霾中的风景，然后你根本就摸不到边儿，然后具体的指导性越来越弱了，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可能意识形态的色彩越来越淡化了， 对， 所以 但是呢就是说你就像你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哈，就是说你是为了理论而理论，你为了喊口号而喊口号，还是说你是发乎内心的，就是你是从现实这个出发，你有一个高阔的凝练，并且是对未来它有着一个巨大的这个指导作用。可能因为确实我也看过有些人就评价说，从80年代以来你算下来零零总总的政治口号里面，你能看出来每位领导人他所处的这个时局的这个差异， 对 他环境的这个变化和他根据这些环境这些遭遇他会经过调整的一些不一样的思考。就是刚才春英讲的，他一个可能政治色彩越来越淡化，这个怎么理解呢？最开始你看就说这些年吧，是这个科学发展观它其实本身它听起来是比较的含糊，但是你明显感觉到跟之前三个代表的它的这个意识形态它就比较淡，因为它怎么说它都更像是一个方法论。你到了中国梦就更加如此了，它也不是政治形态了，它就是可能是跟美国梦是吧，希望有一个相提并论的这么一个提法。但是问题在于感觉上哈，就是好像越来越这个气势啊，或者魅力啊，或者勇气啊，都有一些的这个下降，就口号呢不是非常的清晰。你说可能中国梦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一个词儿，但是怎么样去理解它，每个人他可以自己去发挥。你四个全面，说实话我也很怀疑有几个人能真的知道什么是四个全面，但是问题就是在于吧，很多人不在乎，我干嘛要知道这些口号，我只在乎实实在在的我的生活起了什么样的变化，意思什么吧。你口号喊出来了，拜托，现在对于老百姓来说他可能是有了一把丈量的尺子，你一切的，你比如说开两会了，你每一个的这些议题大家非常关心的那些话题，你能不能按照你给我们开的这个承诺，给我们标注的这个尺子你去实现它，就说你已经有承诺呢，你到底怎么样去兑现，可能这才是大家更加关心的。所以回到那个口号它的初衷，我们说真正能够起到作用的深入人心的口号，可以解决问题的这口号，有利的有效果的口号是什么吧，就是你要 发自内心，而且要把它实实在在的兑现，你才能够进入内心。 对，你说到这个，我忽然想起了之前台湾太阳花学运的口号，就是说当独裁成为事实，革命就是义务。你忽然一下子就觉得它打动了你的心，你就忽然明白这帮学生是在 很好吗？ 对啊，他其实是引用的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教授的著作里的一句话。然后呢，他这句话就很明白，就说他其实就觉得当时的这个某个协议嘛，他是没有经过协商，然后直接通过，是独裁的行为。所以我就感觉他是抓到了重点，你起码明白他在做什么。但是反过来我们看这个中国梦，你还像樊素说的，我们可以自己去发挥想象，还觉得哎这个东西跟我们靠点边。但你说四个全面，我觉得我就一点都不知道这是在干嘛，然后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建成小康社会啊，深化改革啊，依法治国，从严治党啊。 除了小康社会跟我们沾点关系，剩下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了，深化改革，你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你都想它改革变得好点吧。然后依法治国，你希望所有的都是依照法律和规矩行事，保证每个人的安全，是吧？这个从严治党，反腐败啊，它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你说完这四个问号，你说小康社会几十年了。改革几十年了，从依法治国，法律从建国开始就有，然后这个从严治党，从八项纪律三项注意八大纪律就一直在说从严治党的事儿，到现在你觉得再说这个你不得打个问号？ 对，就是说呢，他还是没法深入人心，还是我那句话，你说出来之后呢，就拜托你要做到， 就真的只像口号。 你做到之后呢，我们才会说我们实现了这个伟大的中国梦，是吧？ 对，其实我觉得 美国梦 口号最害怕的就是只是喊喊就算了。但是这个口号就真的只像是喊的。 好，那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拜拜， 拜拜。